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月15号星期三，农历正月十九，北京晴，8度到-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一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保持平稳，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价格环境。 张德江主持召开12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8次委员长会议。 俞正声会见莫桑比克议长。 国务院办公厅就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派出督查组。 住建部表示，将建设全国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信息平台。 中央气象台预计，京津冀及周边区域空气污染将会持续到16号，部分地区可能出现大雾天气。 新春走基层，央广记者春节期间深入基层，讲述群众身边事，弘扬社会正能量。 安徽天长医共体让群众看病少付费少跑路。 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因电话门辞职。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2017年一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9%。分析认为，剔除春节假期因素，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将对贯彻稳中求进的总基调，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良好价格环境。央广记者张绵绵报道。 今年春节正逢一月，受到节日需求旺盛因素影响，食品价格环比上涨2.3%，鲜菜、鲜果、水产品和猪肉价格都出现不同幅度上涨。山东淄博一处农贸市场中，商户徐秀丽表示，春节期间猪肉价格略有上涨。 一月份的16的17，五花肉16，腿肉17，下载的价格是15的16，降了1块钱。过春节的时候，它那个需求量大点。 此外，春节期间大量回乡出行、外出旅游需求拉动交通、旅游等价格上涨。淄博中立国旅副总经理江梅介绍，出行人数和价格都有明显上升。 整体价格来看的话，您像一月可能要比平常要将近贵上10%到15%左右。主要赶上您像一般咱是父母带着孩子，机票、高铁，年年春运都是票都是供不应求，也有这一块的方面是。 整体数据上，今年一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2.5%，环比上涨1%。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元说， 春节期间都是需求旺盛啊，服务类行业的人员不少回家过年去了，所以服务类的价格也是上涨。所以春节期间呢，这一个月同比环比和一个没有春节这个月份去比，上涨啊它是必然的。我历来主张就是把一月和二月这两个月把它结合起来，这样的话呢，我们就能够把春节这个因素啊把它抛出去。 一月全国工业品出厂价格 PPI 同比上涨6.9%，环比上涨0.8%。姚景元分析 ，PPI 在经历了连续54个月负增长之后，去年9月份由负转正，主要原因是整体宏观经济缓中趋稳，市场需求增长。此外，也和我国主动去产能取得效果有关。 去产能这个任务还是很艰巨的。所以我是讲啊 ，PPI 我们全年是一个正数，但是呢，不会有太大的比较大幅度的上涨。 今年开门的两项重要经济数据会对我国下一阶段宏观经济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货币政策依然会延续此前的基调。 从目前的 CPI 情况来看，不存在所谓的通胀的压力，只是我们要关注其中有些方面的价格的上涨。货币政策依然还会以这个抑制泡沫、控制金融风险和这个降杠杆，以及维持整个经济平稳的运行，促进稳中有进，继续发挥它的作用。 姚景元认为，当前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将为继续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造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由于 CPI、PPI 总体上是一个基本平稳的状态，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宏观的货币政策呀，我们就可以保持呢稳健中性；财政政策呢，我们也可以呢能够适度的呀，能更加积极一些。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财政政策，我们那种微调、预调的空间都会增大。这样的话呢，对于我们呢贯彻稳中求进这个总基调，扎扎实实地去推进改革，把稳增长和调结构紧密地结合起来，都是一个很好的价格环境。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 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8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议决定，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2月22号到24号在北京举行，张德江委员长主持会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6次会议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为即将举行的十二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做准备工作。委员长会议建议，常委会第26次会议审议拟提请十二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审议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稿，审议关于提请审议十二届全国人大5次会议议程草案、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草案、列席人员名单草案等3个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会议议程还有继续审议红十字会法修订草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企业所得税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反不正当竞争法修订草案的议案等、审议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昨天在北京会见了莫桑比克议长马卡莫。俞正声说，中莫两国有着长期友好合作关系，去年习近平主席和纽西总统共同宣布将中莫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对两国关系在新形势下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愿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拓展各领域互利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谊。中国愿与包括莫桑比克在内的非洲各国共同努力，继续推进中非合作论坛、约堡峰会各项成果落实，让中非人民更多受益。俞正声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与莫桑比克共和国议会加强交流互鉴，为促进中莫关系发展做出新贡献。马卡莫说，感谢中方自莫方独立以来所给予的帮助，愿把莫中兄弟战友般的关系发展得更好。 央广消息，今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员文章，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二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专题研讨班上重要讲话。文章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就维护党中央权威、贯彻民主集中制提出明确要求。学习贯彻这一重要讲话精神，就是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做到党中央提倡的坚决响应、党中央决定的坚决执行、党中央禁止的坚决不做。文章强调，维护党中央权威是贯彻落实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贯彻执行准则条例的重要要求，同坚持民主集中制是一致的，要落实和体现到向党中央看齐的行动上。令之不行，政之不利，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向党中央看齐，不断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党的领导才会坚强有力，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长盛不衰。 央广消息，按照国务院工作部署，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就解决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派出督察组赴部分省区开展实地专项督察。此次专项督察将重点围绕工程建设领域，尤其是涉及政府投资项目拖欠农民工工资治理情况，严肃查处欠薪违法行为，特别是恶意欠薪涉嫌犯罪行为情况，因拖欠农民工工资所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处置情况，全面治理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长效机制建设情况，加强组织领导情况等5个方面开展督查。国办要求，要通过此次实地督查，切实解决一批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集中曝光一批典型案件，严肃问责一批失职失责人员。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最高法近日向社会公布5起因违法建设及相关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典型案例。住建部方面表示，将建设全国城乡规划建设管理信息平台，加大对规划违法行为治理的力度。请听央广记者刘飞、孙莹的报道。 2016年下半年以来，最高法会同住建部对因违法建设以及相关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案件进行了梳理。在此次通报的5起案例中，有的导致重大责任事故， 危害了公共安全，有的非法占用耕地，破坏了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有的暴力抗拒执法，妨碍了社会管理秩序，还有的玩忽职守，收受贿赂，纵容助长了违法建设不正之风。最高法方面表示，未取得规划许可或者未按照规划许可进行的违法建设，阻碍着城市健康有序发展。最高法研究室干部邹涛： 违法建设呢，未经任何审查，安全隐患很大，容易发生道路坍塌、房屋倒塌、人员伤亡等事故，不仅呢侵犯了公众合法权益，也是一种严重的违反城乡规划法律法规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关于进一步加强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要研究推动城乡规划法与刑法衔接，严厉惩处规划建设管理违法行为，强化法律责任追究，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住建部法规司副司长刘鑫表示， 违法建设行为成本低，执法成本高，必须痛下决心提高违法成本，通过以案释法，明确适用刑事法律预防和打击城乡规划领域的犯罪行为，有利于发挥司法案例的教育引导警戒作用，有利于进一步促进和规范城乡建设秩序。 2016年印发的相关意见也提出，要用5年左右时间全面清查并处理建成区违法建设，坚决遏制新增违法建设。住建部方面表示，2017年将启动利用信息技术、卫星遥感技术建设全国城乡规划建设管理平台的工作，加大对规划违法行为治理的力度。 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污染将会持续，部分地区今明两天可能出现大雾天气。央广记者杜新萌报道。 中国气象局环境气象中心副主任张恒德介绍，结合目前监测到的情况和预测分析，今年二月京津冀及周边区域扩散条件总体略差。以北京地区为例，截至目前，二月冷空气活动频次较少，强度较弱，污染物更容易快速累积。预计京津冀及周边区域遭遇的本轮重污染天气今天仍将持续，早晨和夜晚华北、黄淮和四川盆地局地可能出现能见度不足200米的强浓雾。 从华北中南部、黄淮中西部这一块，一直到陕西关中这一块，都是重度污染，那个别一些站点还是严重污染。整个这一块地区就是奔速非常的小，整个扩散条件差，未来24小时这个扩散条件仍然比较差，有利于这个污染物的积累。 张恒德介绍，本轮污染在16日冷空气影响下将自北向南消散。 在16号早上08点可以看到冷空气已经到北京地区了，上午开始吧就逐渐自北向南，可以看到这个风力一个加大，北京是上午转好，说河北可能下午转好。 新春走基层，今年春节期间，央广记者朱希迪来到浙江舟山的庙子湖岛采访，看到了驻守在那里的官兵和跨海而来的家属短暂相聚的情景，请听特写《东起岛上的茉莉花》。 清晨，庙子湖岛上响起了若隐若现的小提琴声，循声而来，记者一行见到了正在听儿子鹏鹏拉小提琴的冯学亮一家。 一个人给他放在船上，然后回去的。 你敢不敢？ 下一次你妈妈先回去，之后到时候我把你给放在船上，你看怎么样？ 冯学亮是庙子湖岛上通信站的站长，2006年以来就没有离开过庙子湖岛一步。鹏鹏春节期间漂洋过海来看爸爸，也在岛上度过了自己的6岁生日。 蛋糕已经吃掉了， 来之前 已经给它过掉了，是吗？ 特别要带来，因为带不走嘛， 不好带。 那我说我先给你买一个，你自己先吃掉。 庙子湖岛又被称作东极岛，不仅是因为它地理位置偏僻，也由于这一地区风大浪高，交通极为不便。虽然嫂子带着鹏鹏生活在宁波，但是鹏鹏每年见到爸爸的次数也是屈指可数。 今年春节票买好了，到了他家门。 我们回去了。 然后回去了。 本来早上人家就已经退票了嘛，码头就说有可能下午2点会有。那我说我要么我们先走吧，我说等到下午2点好晚嘞。他说不行，我们再等会儿吧，看看风浪会不会小点哈，就站在那个码头。 来还是想来的，主要是当时即使那天开了船之后，后边几天然后是没船，因为他们还要回去，然后要上学要上班啊，有可能赶不回去。 一连几天庙子湖岛上都是难得的好天气，鹏鹏又拿出自己的小提琴奏出一曲茉莉花。 群众在哪里，基层就在哪里，新时代的故事就在哪里。春节期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者分多路深入基层一线，深入群众生产生活， 讲述发生在群众身边的故事，传递出满满的正能量。请听报道。 随着2017年春运启动，央广新春走基层报道活动正式开始。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十几个频率的300多名记者奔赴全国各地，深入百姓中间。其中一颗赤诚之心为民跳动28年，陈海涛零下30度的坚守，甘肃康县致富路上打擂台等报道，动心动情，感人至深。央广军事记者孙立更是在腊月29来到了海拔4300米的祖国西南第一哨西藏军区边防某团哨所，和那里的官兵一起度过新春佳节。 战士们喝水都要是下山，下到半山腰那个地方有一个小冰湖，把那个冰凿开了以后然后背上来，那也只有我们到那个地方才能体会出来高原官兵他们在那戍边的不易。 中央台、中国之声和中国交通广播联合推出的大型现场直播《温暖回家路》已经进行了10年，今年首次打造多个移动直播间互动直播模式，在台本部直播间、铁路列车移动直播间、高速公路上的汽车直播间3个直播间同步进行，实现不间断直播、无障碍连接、实时对话。截至目前，央广300多名记者共发回报道1000多篇，开设特色专栏20多个，官方微博、官方微信等新媒体平台发布相关报道超过200多条，在群众中引发强烈共鸣。 安徽天长深化医疗改革，以县级医院为龙头，上连三甲，下连乡村，通过组建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取得了县级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力双提升、县外就诊回流、县内基层首诊幅度双增长的显著成效。请听央广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张建亚的报道。 4个月前 出过一次吧？ 对，4个月前。 然后这次是春节。 在天长市人民医院远程诊疗中心，医生正通过视频向插件镇中心卫生院的王光辉医生叮嘱患者周文玉的术后康复注意事项。85岁的周文玉老人患有高血压，年前摔了一跤造成大腿骨骨折。王光辉说，像这样的高风险病人，以前他们这种镇级卫生院是不敢接收的。 在这个市医院专家的一个指点之下，给我们提供了技术指导，比如说要调节性功能、血压、麻醉方面的指导，我们就24号在我们基本上开刀，手术比较成功。 从2015年起，天长市3个县级医院与基层医疗机构签订结对协议，组建县域医疗服务共同体，打通了县域内优质医疗资源科学有序流动的纵贯线，群众以卫生院的收费标准享受到县级医院医疗服务，实现少付费少跑路目标。岔北村村民叶俊去年底查出食道癌，在县医院做完手术后，就回到离家5里多路的岔涧镇中心卫生院进行康复治疗。叶俊的妻子刘素兰说， 离家近啊，这个医很好，费用啊、配置啊蛮好的。 医共体还重新建立了县乡村3级医疗机构之间的利益链，新农合基金对医共体实行按人头总额预付，交由牵头医院统筹管理，年底结算，超支由县级医院承担，结余由县级医院、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按照6:3:1比例进行分配，把原来医院想方设法多花的新农合基金从医院收入变成医院成本，倒逼医共体内各医疗机构主动控制不合理的医疗费用。截止去年底，天长患者自付医疗费用比下降到30%，新农合基金减少支出1370万元。天长市市委书记金维佳： 医共体实现了小病不出乡村，大病不出县，就医更方便，看病更省钱。 今年1月1号开始，盐业体制改革进入落地实施阶段，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在完善盐业专营制度的前提下，允许食盐生产企业进入市场销售经营领域，并且放开此前的跨区域限制。但40多天来，却有河南、安徽、江苏、贵州等多个省份查扣了外省的食盐生产企业运来的食盐。央广记者肖源报道。 陈先生是山东肥城精制盐厂在河南区域的负责人，他说， 根据我们市场渠道网络开发组建的这种情况，我们在当地呢有一些比较成熟的一些网络，一些这个资源呢，像我们在当地业务人员的资源比较好，我们在就在当地进行开发，然后呢我们就聘用他们作为我们在当地的一个业务人员，进行这个食盐销售网点的组建，然后进行配送。 从1月2号至今，陈先生所负责的区域有525吨食盐被当地的盐业管理部门查扣，而肥城精制盐厂的遭遇并不是个例。 江苏多地盐务局曾在6天的时间里查扣了中国盐业总公司的19批中盐牌食盐产品。在这些盐业定点生产企业看来，这无非就是当地的盐业公司打着盐业稽查的旗号，维护盐业公司在当地的垄断地位。而多个省级的盐业主管部门一致认为，一些食盐定点生产企业将食盐转卖批发给没有资质的企业或个人，实质上增加了食盐批发企业数量，这是盐业部门查扣食盐的真正原因。 盐业体制改革落实中到底遇到哪些问题？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近日有媒体报道，由同一家公司控制的聪明投、火牛财富等8家 P2P 平台被曝跑路，大部分投资者无法提现到账，目前警方已经立案调查。央广记者杨博宇报道。 刘先生去年12月初看到推广之后，在一个名为聪明投的 P2P 平台投资了10000元。今年1月初，他发现这一平台似乎出现了问题。 我们发现问题都是在今年1月初，我知道的时间大概是今年1月8号左右，他发了一个公告说提现改成7个工作日才可以到账，他找了一些借口，就是那些常见借口，什么支付升级之类的，就是这类。 直到1月18号，这一平台爆雷，他才意识到自己的钱可能拿不回来了。 1月18号那天，他说因为一些原因经营不善，所以呢公司不能支付，所以我们会定还款计划。 而与此同时，奶瓶、早点、火牛财富、玩家、钱罐、乐行理财及海鑫金服等7家 P2P 平台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曝跑路。相关资料显示，这8家平台几乎同时出生，虽然隶属于不同公司，但实际股东只有北京起源财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1家。由于无法提现到账，不少投资者建立了 QQ 维权群。刘先生介绍，他所在的 QQ 群里目前至少有1000多人，投资从几千到上百万不等。目前不少投资者已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大家已经采取报警，而且警方也在行动了。现在情况是因为公安还没有发协查通知，所以大家一般都是到北京东城经侦去报警，所以去的基本都是金子和受害金额大的。 昨天下午，记者致电北京市东城区经侦支队，一位工作人员证实，的确有不少投资者报警，目前公安机关已经立案。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新闻动车组，天舟一号运抵文昌，食品安全欺诈行为查处办法公开征求意见，出售泄露旅客住宿信息或将负刑事责任。请听报道。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一号货运飞船已经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2月5号从天津港启程，经过海路运输，于13号运抵海南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4月中下旬由长征7号运载火箭发射升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主任王兆耀说，天舟一号这次任务将为未来我国空间站的建设搭桥铺路， 为空间站运送一些消耗物品，航天员的消耗品啊，吃的用的，推进剂，一些维修设备、维修器材和一些试验载荷设备，并且呢下行销毁一些空间的站的废弃物。 央广记者张绵绵北京报道。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了食品安全欺诈行为查处办法征求意见稿，明确规定了食品宣传欺诈行为，包括普通食品明示暗示具有功效或者特殊医学用途的，或者使用可治疗、可治愈等医疗术语。食品宣传信息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使用纯绿色、无污染等夸大宣传用语，以转基因食品冒充非转基因食品等7种情况，都属于食品宣传欺诈。央广记者车丽北京报道。 由公安部起草的旅馆业治安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日前开始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当中规定，旅馆接待住宿必须登记，旅馆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参与旅馆业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旅馆视频监控系统建设维护的有关单位及人员禁止传播、出售、提供、泄露、删改旅客住宿信息和旅馆视频监控资料。如果违反上条规定的，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有关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央广记者王宇北京报道。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中国防治慢性病中长期规划2017至2025年》，提出到2020年和2025年，力争30到70岁人群因心脑血管疾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和糖尿病导致的过早死亡率，分别较2015年降低10%和20%，并提出了16项具体工作指标。 从今天起到3月15号，环境保护部将会同有关省份赴京津冀及周边18个城市开展2017年第一季度空气质量专项督查。这18个城市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石家庄、廊坊、保定、唐山、邯郸、邢台、沧州、衡水市。 山西省太原临汾市、山东省济南德州市、河南省郑州鹤壁焦作安阳市。 国家发展改革委根据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决定从2017年2月14日20:40起，国内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50元。 教育部昨天表示，到2020年，我国将形成与制造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力资源建设格局。为此，教育部门将全方位构建人才培养体系，全角度加强人才培养保障。 台北市万方医院昨天证实，213游览车翻车事故的一名男性伤者经整晚急救仍宣告不治。至此，本次车祸已造成33人死亡、11人受伤。事故发生以后，大陆有关方面高度关切，国务院台办海峡两岸关系协会负责人向此次事故中罹难的同胞表达深切哀悼，向受伤同胞和相关人员家属表示诚挚的慰问。 今天上午8:30到11:00，晚上9:00到10:00，国防科工局副局长、国家原子能机构副主任王毅任将做客中央台《今天我值班》节目，就“十三五”期间核工业发展相关热点话题为大家答疑解惑，敬请收听。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每逢地方换届，总会有人走上领导岗位，有人调动工作岗位，少数领导干部退居二线岗位。 人民日报刊发评论强调，二线干部也是党的干部，是党的干部就应该讲政治有信念，讲规矩有纪律，讲道德有品行，讲奉献有作为。甩手掌柜当不得，卸担子混日子更要不得。 国家卫计委近日印发《十三五国家医学中心及国家区域医疗中心设置规划》，明确提出到2020年，力争每省建设一个综合性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和各行政大区的专科医疗中心。 光明日报提醒，医学中心的设置评估必须公平公正，避免沦为学术腐败的新温床。 春节期间，农村一些地方出现了打着文艺表演的幌子强行索取钱财的现象，有的在村民家门前演个不停，有的在公路上舞龙舞狮拦车索取红包。 农民日报评论指出，各类基层表演队应该由村委会、街道等统筹管理，有计划规范地开展演出活动，否则不是利民，而是扰民。 因与俄罗斯驻美国大使通电话做出不当表态而饱受各界批评的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迈克尔·弗林，当地时间13号提出辞职，成为特朗普政府首位辞职的高级官员。去年12月下旬，被特朗普提名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弗林与俄驻美国大使通电话。有报道说，弗林虽然没有明确表示特朗普政府将取消奥巴马政府对俄制裁，但是使用模糊语言暗示或会这样做。 沙特国王萨勒曼昨天与到访的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就中东地区局势举行会谈。据沙特国家通讯社报道，萨勒曼与埃尔多安就进一步加强两国全面合作关系和中东地区局势，特别是叙利亚、伊拉克和也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报道没有透露会谈的细节。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泽华、张然、钟成，主播魏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百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汉风重卡，卓越品质和创新价值的完美呈现。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臭猴子，情人节有啥表示？ 如果非要给爱情一个见证，我希望是闪耀钻石，玩闪耀钻石赢克拉美钻，福彩刮刮乐，谁刮谁快乐。 新闻引擎，因为专一，所以专业。中国之声，中国国家新闻广播。